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昨天我们讲到了国内的大学生为垃圾处理和垃圾分类呢在献计献策，那么在垃圾处理当中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在2007年啊，浙江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啊，垃圾分类可以减少燃烧固体垃圾所产生的有毒气体的排放。好，那么看看第一句的翻译。Sorting reduces urban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toxic emissions, a 2007 Zhejiang University study says. 那么首先看到的一个词呢是 sorting, 啊，这个词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垃圾的分类 ,sorting, sorting, reduce, 减少 urban solid waste。前面用的是城市这个词啊，叫 urban 哈，我们想到城市呢会想到的是 city 啊，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词还有它的一个形容词的一个形式呢叫做 urban， 同时呢来表示比如说城市的居民 urban resident 啊，比如 urban 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一个城市化叫 urbanization 等等，那么这个词的形容词的意思呢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urban 表示城市的。另外接着讲呢一个固态的一个垃圾哈，叫 solid 啊，这个词我们学物理的时候讲过了， solid S-O-L-I-D solid waste， 后面跟了一个词呢是 incineration 燃烧哈， incineration toxic emissions， 后面两个词 toxic 有毒的 T-O-X-I-C 啊， toxic 表示一个物体是有毒的，比如这个气体是有毒的，往往用这个词 toxic emissions。那么这是呢浙江大学做的一项研究报告。那么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呢叫刘建国说到呢，在中国厨房垃圾占城市固体垃圾的 60%， 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呢仅有 25%。 Kitchen waste， 我们讲过了厨房的这个垃圾啊， Kitchen waste comprises， 构成了这个词 comprise C-O-M-P-R-I-S-E comprise an estimated 60%， 60%哈，前面有一个 estimated 是估计出来的一个大约的一个百分比 estimate E-S-T-I-M-A-T-E-D estimated 60% urban solid waste 啊，又出现了城市这个词 urban U-R-B-A-N urban solid waste in China compare with 25% in the United States。清华 University School of Environment Professor 刘建国 says， 数据啊同时显示呢，中国城市的固体垃圾通常通过填埋和焚烧来处理。China's urban solid waste is typically， 通常哈，我们用的是呢 typically T-Y-P-I-C-A-L-L-Y typically， 而没有用 usually 哈，用这个 typical 表示说通常的情况啊，是一个更加学术更加正式的一个词。 typically treated 这个处理用这个 treat 对待 by landfills， 这个 landfill垃圾填埋哈，前面用的是 land 是土地啊 ，land 后面跟的是 fill 是这个填埋哈，把一个东西放到另外一个东西里面哈，用的这个动词哈 fill， 但是呢合到一起构成了一个名词的一个词哈，叫做 landfill 是垃圾的填埋 ，and incineration 焚烧来进行处理哈 ，incineration 这个词呢在第一段已经讲到了，给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cinerationn。那么另外一个方式呢，把垃圾做成肥料，虽然是很环保的，但是呢，在北京和上海这样人口密集的城市呢，往往是不可行的。后面讲到了另外一个处理垃圾的方式呢，叫 compost， 它的拼写是 compost。 这种方式啊，在西方啊特别的普及哈，因为呢，在国外呢，很多家庭呢都有自己的小的一个后院，那么呢，他们在后院的一个角落呢，弄一个桶，会把这个垃圾哈，特别是一些厨房垃圾啊，一些比如说生物垃圾放到里面进行发酵，然后呢，形成这个肥料呢，来进行比如说浇自己种的花啊、草啊以及菜，那么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循环。但是呢，在国内呢，可能说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composting 后面加个 ing 的形式啊 ，composting is eco-friendly 啊，非常的环保哈、啊。我们又讲到了这个词环保 ，eco-friendly，but often not possible 哈、啊，不可能。或另外一个词叫 viable，V-I-A-B-L-E 哈、啊，两个词，同学们可以选一个。如果说自己词汇量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possible 来进行翻译。如果说自己的词汇量还是可以，用这个 viable 哈、啊、表示可行。因人口密度哈、啊、特别大的城市呢，我们想到的一个词呢是 densely populated city， 人口密度很大。首先由密度这个词哈，副词 densely， D-E-N-S-E-L-Y 这个词呢， dense 它作为形容词表示一个浓密的意思，比如说可以指一个森林的茂密哈，用这个词 dense， 雾的特别的浓哈，用这个词 dense。那么后面加 ly 呢，变成了副词的形式，表示浓密地哈。后面加上 populated， 我们学过 population 是人口名词，但是动词呢是 populate， 加一个 ed 呢 ，densely populated 表示人口密度特别大的城市。因此呢，以后同学们在写作文说口语的时候呢，比如说讲到了北京、上海这些人口密度特别大城市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densely populated city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好，那么看看美国的情况啊，美国家庭经常呢在水槽中呢安置一个垃圾处理的装置哈，同时啊把食物的一些残留哈切成小块，小到呢可以通过地下水系统呢可以完全的排除掉。 US household often installed garbage disposal unit， 垃圾处理的系统叫 garbage disposal， 我们都学过 garbage disposal unit， 一个单元，这里面它是指一个小的一个设备。 in their sink， 水槽用的一个 sink， 同学们注意啊，它的发音呢和我们说思考，我们想某件这个事情呢有一些接近，但是呢它的这个舌位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思考或想某件事情的话是 think， 是这个 think， 需要一个咬住上下齿的这么一个发音，而这个是一个 sink， 不需要咬的一个轻音哈。 sink that shred food waste into pieces， 表示这个 shred 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呢切成片哈，切成片，这个 shred S-H-R-E-D 哈，然后呢 food waste into pieces， 把它弄成小的一个块哈，记下来这个词 thread， small enough run through the sewer system， 通过一个下水系统哈进行呢完完全全的给它排除掉。这个 sewer system S-E-W-E-R 加一个 system 表示一个下水系统。因此啊，刘教授呢鼓励我们每一个家庭哈，在丢弃厨房垃圾之前一定要过滤掉液体哈，因为我们可能说一般家庭呢不具备这个设备，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处理这个厨房垃圾的时候呢，一定把那些汤啊那些汁啊给它倒掉了，然后呢再放到呢小区的垃圾桶里面。 So Professor Liu encourage every household to filter out， filter out 这个词 filter 表示过滤的意思，加一个 out 过滤掉 the liquid 把这个液体呢过滤掉 beforediscarding kitchen waste， 扔掉某一个东西呢，我们有很多的词来表示啊，比如说同学们比较熟的是 throw 这个词哈，这个 throw T-H-R-O-W 啊，没有问题。还有呢，像 get rid of 啊，也表示扔掉。今天啊，那么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个词叫 discard 啊 ，discard d i s c a r d 表示说扔走，是非常正式的一个词 ，discarding kitchen waste。因为它解释到呢，清除这些液体呢，可以减少浪费，并在焚烧过程当中减少污染。Getting rid of the fluids, 减少这些液体呢 reduce, 啊或者 reduces waste, 啊减少这些浪费 and minimiz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叫进一步的减少啊尽量的去减少 minimize, contamination, 污染啊减少污染 ,contamination, contamination, 减少污染 during incineration, he explains.好，那么这里面两个词哈，一个呢是叫 get rid of， 我们讲过了，一个表示说扔掉，等同于呢 discard。另外呢是 minimize， 进一步的减少，或者是呢最大化的降低某一个东西的水平，或者说它的一个含量哈。minimize 后面加的是 contamination， 污染物。那么接下来看看同学们哈，除了我们说讲到了用生物的方法处理垃圾之外呢，同学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的点子，比如说三名中国矿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正在寻求重新设计包装以促进呢物资的再利用。 Thre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Sophomore， 这个二年级啊用的 Sophomore S-O-P-H-O-M-O-R-E， 在美国大学呢它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呢有不同的词来表示，我们是一年级呢叫 Freshman、啊、二年级呢叫 Sophomore、啊、三年级叫 Junior， 四年级叫 Senior。他们寻求一个方式 are seeking to redesign 重新设计 redesign consumers goods packaging to promote reuse 重新设计 redesign 这个词不难，然后消费者的食品的包装 consumers goods packaging package 后面加 ing to promote 促进这个 reuse， 他们把这个双面胶带、啊、应用到包装的开口处，人们就可以把袋子呢当作垃圾袋重新使用，因为它是一个双面胶啊，所以说这个口呢可以进一步的再次的给它密封起来啊。They are applying double-sided 啊，双面的意思 double-sided tape T-A-P， 这是里面是指这个胶带 to package opening ends， 在这个开口这个地方 package opening ends so people who buy products。买这些商品的人呢 can reuse the bags as garbage sacks， 那么呢可以用作为一个垃圾的这个袋子，后面是 SACK 这个 sack 这个词哈，表示说这个袋子，同时啊这个袋子呢是指那些特别大的袋子哈，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袋子我们用这个 bag 这个词，而用这个 sack SACK 呢是指我们说扛在肩上的那个大的袋子。因此呢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把生活当中很多的我们认为是垃圾的东西呢可以重新的再利用起来。好，那么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什么呢？即使啊这些袋子被重新使用一次的话呢，那么仍然可以减少一个垃圾袋的使用哈。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有哪些袋子只使用一次啊？特别说我们在商场在超市里面哈拿回来的袋子呢，可能只用一次就完事儿了，装完东西有就扔掉了，最多呢作为垃圾袋给它就是说再利用一次。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呢可以用三次和四次，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袋子呢放到书包里面，去这个超市呢再一次的去使用，尽量的去减少呢使用塑料袋的这个数量和这个次数哈。那么看看他们这个理念哈如何来翻译成英文。Even if it is used only once, 只用一次的话呢 that's still one more trash bag we don't have to manufacture and throw away. 后面这句话呀它有一些绕哈，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结构。That's still one more trash bag. 虽然只用一次的话呢仍然又多出了一个袋子哈，一个垃圾袋。什么的袋子后面跟一个定语从句是We don't have to manufacture, 我们没有必要去生产出来 and throw away, 没有必要的给它扔掉。所以说我们转一下就可以说呢仍然可以减少一个垃圾袋的使用以及呢垃圾袋被这个抛弃掉。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orting reduces urban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toxic emission, a 2007 Zhejiang University study says. Kitchen waste comprises an estimated 60% of urban solid waste in China, compared with 25% in the United States,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Environment Professor Liu Jianguo says. China's urban solid waste is typically treated by landfills and incineration, the data shows. Composting is eco-friendly but often not viable in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like Beijing and Shanghai. U.S. households often install garbage disposal units in their sinks that shred food waste into pieces small enough to run through the sewer system. Lean encourages every household to filter out the liquid before discarding kitchen waste. Getting rid of the liquids reduces waste and minimizes contamination during incineration. Three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sophomores are seeking to redesign consumer goods packaging to promote reuse. They are applying double-sided tape to package opening ends so people who buy products can reuse the bags as garbage sacks. Even if it's reused only once, that's still one more trash bag we don't have to manufacture and throw away.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今天我们请到的同学呢，他来自于北京市十一学校，他的名字呢是刘宇森。 Hello, my name is Nathan. I'm 12 years old, and I am from 十一 school. Don't listen to those who say it is not done that way.Maybe it is not, but maybe you will. Don't listen to those who say, you are taking too big a chance. Michelangelo would have painted the Sistine floor, and it will surely be rubbed out by today. Most importantly, don't listen. When the little voice of fear inside of you rear its ugly head and said, they're all smarter than you out there.They're more talented. They're taller, blonder, prettier, luckier, and have connections. I firmly believe that if you follow a path that interests you, not to the exclusion of love, sensitivity,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s, but with the strength of convictions, that you can move others by your own efforts.And do not make success or failure the criteria by which you live. The chance are you will be a person worthy of your own respect. Thank you. 非常感谢刘宇森同学，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耀眼夺目的读书报告，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Now, today, Nancy has to write a book report. Are you ready then? 3, 2, 1.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The Dazzling Book Report.Monday is my favorite day. Why? Monday is library day. Before we leave, we select a book. Select is a fancy word for pick. It is like getting a present for a week. Bree selects a book on dinosaurs. Robert selects a book of funny poems. Teddy selects a scary story.I select a book about an Indian girl. She has a fancy name, Sacagawea. You say it like this. Sacagawea. Sacagawea. Later, Miss Glass has thrilling news. Thrilling is even more exciting than exciting. We get to do a book report. Oh, your first book report. How grown up, my mom says at dinner. Yes, I know, I say. My book is a biography. It is about a real person. After dinner, I read my book. Dad helps with the hard words. I learn all about Sacagawea. Sacagawea was a princess. She lived 200 years ago out west. She helped two explorers reach the Pacific Ocean. Mom takes me to the art store. I need stuff for the cover of my book report. I am the second best artist in our class. This isn't bragging. You can ask anybody. I get a little bag of beads, some yarn, and markers. I start working on the cover. I work on it every night. I make Sacagawea look very brave, because she was. She found food for the explorers. She kept them safe from enemies. Just remember to leave time for the words, Mom keeps saying. I will, I will. Miss Glass wants you to write about the book, Dad says over and over. That's what a book report is. I know that, I tell him. Writing the words will be easy. Ta-da! Sacagawea has yarn braids, beads, and fringe glued on her clothes. I must admit it is dazzling. That is fancy for eye-popping. Now I will write my report. I get out lined paper and a pen with a plume. That's a fancy word for feather. The trouble is, I am tired. I know all about Sacagawea, but the right words won't come. What am I going to do? I have to hand in my report tomorrow. I'm desperate, I tell Mom. That means I'm in trouble. Mom lets me stay up longer. The next day, everyone sees my cover and says, oh, wow. But hearing other reports makes me nervous. All of them are longer than mine. All of them are more interesting. I read my report. Sacagawea was a heroine. She helped people in trouble. Everybody waits to hear more. But there is no more. I am crestfallen. I spent too much time on the cover, I tell Miss Glass. Oh dear. Miss Glass understands. Why don't you tell the class about your book? So, I do. I tell them all about the brave things Sacagawea did. Sacagawea was a heroine. Miss Glass is a heroine too. At least she is to me. So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tory. That's it for today then.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呢即将结束了。Peter 老师在这里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Baseball hat. It is a game for the summer. I forgot to say, you need a baseball if you're